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0:05啊，在一首非常可爱的歌，其实这个歌名呢就叫做很可爱的歌之后呢，就要开始我们今天也就是周日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又见面了哈。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准时用我们的好听的声音以及美妙的音乐来吸引你们的耳朵。当然了，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同样的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啊，首先传统的收听方式就是 FM98.2 AM927来找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首先第一个，大家看到我手中的牌子，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所以说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以及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直接进来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了，有点夸张。 为什么今天要把我们的一首很可爱的歌来进行到底呢？是因为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是迎来了4位非常可爱的姑娘，而且呢她们今天也要跟我们分享她们所喜欢的音乐，所以我们先让她们跟大家亮一个相，来打一个招呼。好了，各位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cary Honey 末日甜心。 哇哦， 跟大家说见，我们是一个由女生组成的乐队。 嗯，要不这样，我们 one by one 一个一个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 我们知道是 Scary Honey。 我是主唱 Sakuya。 嗯，我是吉他手火山， 贝斯鲁娜， 鼓手猴子。 哇哦，欢迎各位啊！因为之前我们的主唱其实是之前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首秀过，而且当时我就说一定要把我们的乐队啊一起带过来，一起来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你们。那这样我们的节目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的，就是一定要先声夺人，就是用声音来征服大家的耳朵。所以我们现在就闲话少说，先奉上你们的音乐，好不好？ 好，那就先给大家来一首我们的原创吧，叫 Living Without You， 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改编的不插电版本。 哇、wow、 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 Living Without You， 来自我们的 Scary Honey 乐队，我们一起来欣赏。 Summer is over， I dream of your face in a dirty place， 还是没有习惯Living without you, living without you。 非常好听的一首 Living Without You， 是来自我们的 Scary Honey 乐队啊，非常的甜美，非常的好听。那其实大家可能通过声音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个甜美系，走甜美范儿的这样的一个乐队，那对吗？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今天是不插电版嘛，对，我们只能就是对装一下，强行装的自己很哈尼，其实我们都是 Scary 的 啊，其实是 Scary 的。 对对对对，其实因为我们的歌其实风格跨度很大，然后更多的是一些朋克，还有情绪盒这样的。对，那今天其实那个为了让大家就是能初步了解我们，可能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流行摇滚、流行朋克这样的。对，没把太狠的歌带来，就怕那个对，完一会儿到底是什么，然后咔给摁了，影响节目收听。 不会不会，我相信大家今天听过了之后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快再去听更加 scary 的是什么东西。 欢迎深入了解。 对，欢迎深入了解哈。那我们先一点一点慢慢来。那刚刚大家可能听完这个觉得哎，稍微好像比较的这个可爱，而且又给我们证明了一下，我们的主唱说了，说我们其实更 scary 一点，就是更加这个摇滚一些哈。那所以我们的乐队主要是什么样的风格 啊？我们乐队其实真风格挺杂，大家喜欢的东西也不太一样，然后目前以流行摇滚、流行朋克为主。 流行朋克为主。 对对。 是什么时候开始创办的 啊？其实我们在大学大一大二就有苗头了，2013年就有雏形了。对，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太做原创，后来我们差不多到组了有个大半年，我们开始做自己的原创，然后到现在为止，然后也发了一些数字专辑还有实体专辑。 哦，因为是这样，我看到就是咱们的材料嘛，说像你说2013年开始创办的，然后2013年的时候大家是怎么认识的？因为我知道有的是来自传媒大学，是我的学姐，然后有的呢是有对外经贸的，是吗？ 对对。 然后好像大家的学校，对，大家学校不一样，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一开始我跟那个贝斯手就穿的很可爱的小姐姐罗娜，还有我们键盘手，键盘今天没来啊，就核心 Next 那个，他有点事儿，然后 他待会儿在直播间发来了留言，你说什么？ 我们三个是在传媒大学认识，大一有我们有一个吉他社，然后我们是在吉他社，对，然后被一起认识，就是那一年很巧，因为其实玩电声乐器一般很少有女生玩，但那一年恰好就是他电吉他，我也是吉他，然后那个。我们键盘手也是弹键盘，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在吉他社就初次见面了，然后后来我们三个就见了，然后后来我们的鼓手和我们主音吉他手其实更迭过，换过好几轮，那现在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队友是我们一年多以前，然后对，就是被我各种坑蒙拐骗坑过来的 啊。所以当时你相中了他什么？ 没有，就是哪都相中 了，哪都相中了。 可 什么 才华？ 才华，才华和可爱，当事人说了，我是可爱，是吗？ 还行， 还行， 好想戴着面具来参加节目。 突然主唱说的这些，然后队员们不同意了。 其实大家真的就是非常有特色，对，我们的吉他手那个灿哥就是技术流，就是很少有女生能把电吉他弹成那样。然后我们的鼓手，你没看他圈粉圈的都是小姐姐，负责乐队帅气担当，对。 哇，这 打起鼓来非常帅，就是现在别看。他特别随意，对，打起鼓来大概是现代魅力值的那么两三千倍吧。 哇，哎，那其实啊，因为就是女子的摇滚乐队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是大家觉得摇滚都是那种就是力量感很强的，然后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考虑说就是要加入一些男生的元素进来，就是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女生的呢？ 啊，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男生乐队太多了，你一块砖下来砸死100个，99个都是男乐手。就是然后那个就女乐手本来就很少，然后女生摇滚更是非常稀少，女生原创其实中国涌现过一些，然后很多都可能存在一个一两年、两三年以后就没有了。但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然后就是做纯女生的乐队，然后证明就是，就是为什么女生不能玩摇滚？其实没有这个壁垒，没有这个限制。 就其实真正实践过来，然后就是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设想，真正就是女生在一起去玩起来这个摇滚，并没有之前的大家可能以为的那些困难，是吗？ 其实困难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就好在我们现在我们队员大家都非常非常默契，然后就非常省事儿，然后对，可能比很多男队员还省事儿。 其实也是一个默契值的一个考验。而且我之前看到我们的当时创立2013年的一个定位是动漫系的，这个又怎么去理解？ 其实更多是外形上吧。你好像我们 大家 说鲁娜小姐 的成员 来给 镜头， 给鲁娜小姐一个特写， 对，给我们的成员一个镜头。 我们可能会在那个演出的时候经常穿成，就是比方说穿成这样，就是 今天算是非常日常的打扮， 就是会 就不是平常演出的打扮， 比较二次元，然后比较那个。 我们前面还有动漫，还就是有一个动漫的节目，也欢迎来玩。 好， 所以平时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那 真正演出的时候也会 外形上会就会有一点接近二次元，对 哦， 对，然后我们的歌也有一些其实是参考了一些日系的编曲，对，然后也有国内的动漫作品用我们的歌做主题曲，这样子也有， 嗯， 还是因为其实觉得日系音乐比较符合我们女生去玩转这样， 嗯，女生可能更好去驾驭， 对对对， 所以每个人都喜欢动漫吗？就在最开始认识的时候， 其实或多或少也不一定就是动漫吧，可能日系文化、日本的音乐，对，大家都接受那边影响都会有一些。 OK， 我们大概先聊到这儿哈，因为大家可能一开始感受我们现场的这样的不插电的版本之后，还很想听听到底就是真正录出来成品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scary 的一个情况，而且好像又透出一些二次元啊，大家脑子应该是很懵的一个状态，说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没关系，因为今天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些成品的元素，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的就是真正的成品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是来自我们 Scary Honey 乐队的《我不哭了》，我们可以先来欣赏一下这首音乐。 的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歌。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现在呢我们是我不哭了，我不哭，来自我们的 Scary Honey 乐队啊。那其实我特别想问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当时在就是创作的时候，希望别人在听到这首歌然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真好听 好听，大家每个人都来说一 说，多一点活下去的勇气， 多一点活下去的勇气你不是说觉得你是经历了什么 就 穿得这么萌， 不管遇到什么都能拨开乌云看见太阳， 拨开乌云看云日哈。那其他的成员呢，就是当时在创作或者自己在就是大家互相再去这个商量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设想？ 其实这也算是我们歌里面非常励志的一首了，就是希望因为其实我不哭的更多其实是给女孩子听的，就男生本身本来就很少哭嘛，然后就是其实我们的 轻弹， 对对对，主要是我们的贝斯手他平时太爱哭了，然后其实我们先自我励志一下然后后来也希望这首歌能激励到其他爱哭的女孩，对，然后就是多一点开心，然后勇敢的面对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种 其实是一首励志歌曲。 对对对， 而且之前其实在我们上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展示过这首歌了， 对对对，我们就重复强行强行 复过，真的很好听。然后第一个问题问完了之后，第二个问题，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自己听自己的这个就是大家我们这个大家一起去完成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说一两句。 唱歌啊，真好听 真好听。 不是，我们特别不要脸的说一句，我说我们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的这首歌真好听。 还有我们两位成员有什么样的 还要努力写出更好听的歌 啊、还有呢， 鼓比较打的用力 大家的方向不一样。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默不作声，而且就是感觉好像都很严肃，然后就是也在很认真的去分析一样，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就比如说我们主持人有的时候在回听或者回看原来的节目的时候，可能自己就觉得哎那时候怎么怎么样，要么就是这句话不该说，要么就觉得哎那时候怎么那么傻呀之类的哈。所以我也好奇你们作为歌手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真的是，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全队坐在这儿自己安静的把自己的歌放完整 听一遍是吧， 因为各自出来以后对demo 发给他听听听，然后各自的部分觉得什么意见或者怎么样，然后直接进排练室就开始排练了。我们从来没这么安静的坐在这儿把自己的歌全队一起默默的听听一遍，就是还挺神奇的感觉， 还挺好听的，突然 觉得真好听 是就像很多演员他们其实演完了之后好像也不一定能完完整整看完一遍，对，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奇啊，作为歌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其实作为一个女子乐队，你们每个人之前在最开始认识的时候每个人喜欢的音乐元素一样吗？大家可以分别说一说自己喜欢的音乐元素。 应该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 一 样，一 人一风格。 都喜欢什么样的？ 萨克亚先说。 我听 J Rock 日系摇滚还有视觉系，然后还有就是核，对，然后核我觉得核应该是我们还算比较共同的一个爱好。对，然后我一开始最先听的是 J Rock 还有视觉系的一些音乐。 我说的话，我自己平常听比较多的也是一些 Gent 新派盒之类的啊，盒吧， 对， 跟 Sakura 一样。然后我经常在网易云的评论里边 看见 鲁 娜，我也是 吗？ 因为我网易云名字就叫鲁娜，是一只秋田盒。 哦，在所有有名的盒 下面 都有 看见他的 评论。 这个是你们在就是认识之后发现的，就是哎，我好像在认识你之前就发现哪里都有你， 对， 还是怎么样？ 就是之后，因为云他这个火起来，其实我们乐队都已经有那么一两年了，就是云在音乐圈。然后我们就是最后发现， 在2011年，哎，有一个留言， 就是发现，哎，怎么这儿怎么哪儿都有你？你看都是自己队友，怎么哪儿都有你？ 哪里都打一个卡是吗？ 打卡。 另外，其他的就是一些可能稍微老派一点的音乐 ，funk 这种。 我们最不要的应该是让猴子说，你让你问他爱。 来，继续，没什么不着急。 猴子，你爱听什么？ 我们继续。 其实我比较爱听 R&B。 啊， R&B。 哎，你相对来说 honey 一点，就他们都特别的 scary。 你看他才是 honey， 不要对他。 其实我对，其实我们外形和内心是相反的。其实我这里边是对最少女心的，我最 honey。 所以除了 R&B 还有什么其他的喜欢的吗？ 然后就是摇滚， 摇滚也会有摇滚啊，这样的部分。那我们就 现在重的可能很少听了。 很少听， 年纪大了。 现在 对，年纪大了也是一个原因。 都听我们自己乐队的歌， 对，就够了瘦的了，是吗？ 瘦，这关掐了变白，不能掐。 开玩笑，其实大家我觉得就平时，我估计在现场直播的时候稍微兜着一点，然后私下估计特别的欢乐，可以在聊天的时候。 对，就反正就是我们就这次上节目之前就说，来千万那个收住啊， 收住。其实可以展现，略微展现一点啊。我们中间还有我们二次元一点的小姐姐还没有说。 我就是，从一而终的，非常的喜欢各种类型音乐， 其中比较 喜欢听日系朋克，因为从小听，然后还有日本的金属核什么的， 金属核， 然后还有新派的这些， 看来核是你们都很喜欢的，然后同时还有各具特色的不同种类的音乐哈，那你会不会听一些很古典的或者很中国风的音乐？ 古典也听，嘻哈也听，什么都听， 都听，然后为什么就你平时打扮的就很二次元吗？就很喜欢是吗？还是 二点五 对， 没那么二 啊，没 完。你人家弹幕说抽那二次元抽死你， 我二次元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解读，也是很好的。发现今天真的是一个欢乐场啊，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继续非常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依然是我们乐队 Scary Hone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成品曲，可能我们不能够播完，因为马上就要进我们的半年广告了，不过没关系， Scary Honey Scary Honey， 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一首歌。 Good night. 一首。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帅，我觉得你的眼神有点呆呆，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爱，我可以摆脱对你的依赖。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 Scary Honey 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半点的时间了。哎，半点是不是已经过了呢？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完了，真的太好听了啊！我竟然都已经忘记了半点的时间，也是有点尴尬。那不管怎么样啊，半点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互动哈。首先呢就是声音的方式， FM98.2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还有视频的互动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关键词，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就可以直接进来一起参与互动。当然了，如果要是各位啊现在有机会或者有时间有空的话，也可以去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上面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的，所以希望各位多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我看过多少风景，但是你让我重新。 那在每期节目当中同样也会请到重磅的嘉宾呢。今天呢，看过我们前半个时段应该都知道了，是我们一个非常声音甜美，但是千万不要被他们欺骗，非常 scary 的一个乐队，叫做 Scary Honey 乐队哈，是一个动漫系的美少女摇滚乐队。我觉得这个定位真的是非常的确切了。比如说我们前半个时段最后一首歌就是 Scary Honey， 就非常的日系。刚刚还在跟我们的主创跟我们的成员们在聊这个事情啊，也许在某一天各位在喜欢动漫喜欢的动漫的这个结尾就会发现，哇，我曾经听过他们的歌叫 Scary Honey 哈，所以真的是非常期待啦。那同样的，在我们下半个时段开始之前，还是请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亮个相。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cary Honey 末日甜心， 欢迎，还是 One by One 一起来介绍一下哈，一个一个来。 Hello， 我是主唱 Sakuya， 我是吉他手火山， 贝斯鲁娜。 鼓手猴子， 哇哦！大家看到他们的外形，然后再听听他们的音乐，可以脑补一下他们私下的一些生活。也许你在之前的一些演出当中就曾经看到或听到他们，所以我们话不多说，继续来我们的现场音乐的展示呢。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什么？ 这首歌是我们另外一首风格不太一样的原创，叫做《疯了》。然后今天也是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改编的不插电的版本。 好嘞，《疯了》不插电的版本，一起来欣赏来自 Scary Honey 的《疯了》。 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还是看不惯的我一个人疯了，告诉我世界上的人是不是疯了，还是看不惯的我一个人疯了，疯了，我一个人疯了，疯了，疯了，我宁愿这样的。 刚刚呢是来自我们 Scary Honey 现场版不插电版本的疯了哈，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呢？因为刚刚说这个好像跟其他的作品好像不太一样 哦。这首歌就是偏流行一点，属于流行摇滚。 嗯，流行摇滚的这样的一种类别，而且还是不插电版本的，估计好像在其他的平台可能不一定能听到。是吗？ 不插电版哪儿都听不到， 对，只有在我们这里。是的，所以还是非常荣幸的哈。因为我看到我们几位，也就是我们乐队的演出经历还是非常丰富，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之前都去哪里，也许你们就看到过他们。 其实现在成立这么多年的话，大大小小音乐节 Live House 也演了一百多场了吧。然后之前像是长江迷笛音乐节啊，然后长江国际音乐节啊，然后像是什么红音乐节，很多很多，每年可能我们要参加十几二十个左右的音乐节这样子。 嗯， 对，如果那个可能有些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是这个音乐节爱好者，喜欢听独立音乐的话，可能指不定就在哪个地方见过我们。 所以音乐节经常会去参与，而且很多大型的有名的大家都可以看到你们。然后同时像 Live House 在北京的话会很多是吗？ 对对， 比如说在哪里会有？ 哦，那是打个广告，这个、 对对对，这个没关系。 下周三，那就是7月25号在北京五道营胡同啊，就是那个雍和宫旁边五道营胡同的 School， 然后北京的一个朋克圣地，然后我们有我们一个小演出，欢迎大家来玩。然后8月5号在百子湾苹果社区的来福 Live House、有我们一个盒主题的演出，然后我们也是拼盘 live， 希望大家能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玩。 哇哦，这个还是很棒很酷的哈！如果大家想去现场的话，就可以去找到他们，找到这个 Scary Honey 乐队。那同时呢，其实刚刚说你们都很喜欢和，然后同时好像创作的这些元素当中又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有没有给自己就是做一些设定？我是说给这个乐队一些设定，比如说我们乐队要创作什么样因素、什么样的元素的音乐、什么样风格的音乐。有设定过吗？ 我们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就是一些律动嘛，有就可以也可能会从金属核里面借鉴一些这种，比方说直到我变成了灰， 对， 里头就有很多 breakdown 这种， 对， 宗旨就是好听好玩不一样。 其实我们乐队的、我们简介上有一段就是不愿意被贴标签，无法被定义，因为我们的歌真的是风格从轻到重，就是偏流行，然后都有各种，然后因为喜欢的风格也不一样，然后其实我们可能就是声音就是 vocal line 的旋律性会一直比较注重，然后至于编曲我们是做和还做朋克还做流行，这个我们还真的没有非常就是非常固定的一个定义。 哦，就其实并没有给自己设任何的限制，然后反而会做一些就是大家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哈。 对对对，就是那种逮着一首总有一首是你喜欢的。 哎，那这些你们的这些原创当中有这种主控吗？谁是主控？就是在乐队当中 创作这方面的话，鲁娜她会，对，她会比较，就是他会做的最多一些， 做的最多一点。那就是其他的成员会有自己的喜欢的元素嘛？有没有产生过一些就是意见上的分歧之类的？因为这个我觉得好像每个乐队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吗？ 其实肯定有，比如我们改编歌，我们今天排练的时候就说，然后这歌改的，他说这么改，他说这么改，然后大家都觉得那不行。但其实还好，我们这些原创，因为就是风格多嘛，就是我可能喜欢这两首，灿哥喜欢什么，直到我变成了灰，然后就是就其他的歌，反正大家总是都觉得就是好听，但有自己最喜欢的歌，其实这样就可以。我们也不是说，就像怎么说，希望观众能 pick 到他们喜欢的歌一样。我每个成员在自己的歌里面有自己最喜欢的那几首，这样 的。哦，明白了，就是大家做平衡的方式，可能就是，这一张专辑里面不是有很多歌吗？然后每一首歌风格又不一样，所以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喜欢或者自己擅长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就可以了。 对对对。 哦，那其他的成员呢？有没有就是感觉之前，或者是说这么换一个问法，之前有没有在创作或者是在这个分享音乐的过程当中产生过摩擦有吗？ 摩擦好像还没有， 摩擦没有，但是肯定会有分歧，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风格都不太一样，但这种时候可以 少数服从多数。 嗯，一般的方处理办法，除了就是每个歌不一样之外，还有就少数服从多数。嗯， 对，我发现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吧。 对，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正常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确实想法不一样，而且大家共同去打磨一个作品的时候，肯定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声音。其实这是好事儿，因为大家可能会尝试一下他的建议，然后之后去比较哈。然后所以我还是挺好奇这个乐队之间平时的相处模式。那你们几个平时的相处模式又是怎么样的？ 我们 谁笑的刚刚？ 哥你出来，我们聊聊。一会儿别走，开玩笑。 下节目别走。 对，下节目别走。还行，我们几个就比较好说话类型，大家平时排练完就是吃吃喝喝的。 啊、哦，吃吃喝喝型的。 对对。然后 有没有其他的共同爱好？就除了音乐之外？ 演出呗，我们经常约一起。我跟鲁娜跟猴子跟灿哥我们都约过看演出，自己喜欢的。 哦，就是一起去看别人的演出。 对对。 嗯，还有其他的吗？ 我们就是这么无聊。 不，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平时排练的时间多吗？ 多多，我们每周固定至少有一次，有时候甚至两次，然后就是看演出频率。然后其实大家像比方说像今天做节目啊，然后我们可能还有就是演出，反正一周固定有那么几天是在一起，不是录音，要么不是做歌录音，可能就是排练干嘛的。 然后私下还会去看一些其他的演出啊， 对对 对, 对， 那相处时间还是非常棒的，而且这个默契值应该也是有的。我在想怎么样给你们挖坑啊。好，那这样我们还是先听音乐，我们先放松一下。那接下来呢，也是同样来自我们 Scary Honey 给我们带来他们的成品曲啊，我来看一下接下来这首是什么呢？我们看，那接下来呢，其实是北京的天，这是一个 demo 是吗？ 啊，不是，这是一个，对，算是一个成品，只是我们还没有把它收录在我们的那个专辑或者里面，对，它现在只是发了数字版本。 明白了，明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起来感受一下北京的天。这几天北京天真的还是有点魔性的哈。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来感受一下。 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素，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到时晚安，地铁里人那么多，结果没上去，别指望能有个。 听到的一首这个激情澎湃的歌曲就叫做北京的天，北京地天啊，我的北京的天。那啊，各位当时创作的时候是为什么要写？是因为真的很魔性。 卢娜 讲一讲创作的缘由。 因为觉得北京这个雾霾比较严重，所以有必要写这么一首歌。 你真诚的说这歌写的是雾霾。 不要骗我们。 其实还是比较，这歌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气氛还是稍微有一些沉重的，就是它描写很普通的北京青年上班，然后对可能要合租房，然后挤公交挤地铁，对，然后 就是北漂青年非常苦闷的一天， 还被领导给数落，对，其实但是就算是这样，对，还是也 还是得过呀， 还是保持那种激情， 还得对对， 因为有梦，北京北京。那刚刚说到我们四位其实是五位，我们 Scary Honey 的成员经常在一起，而且呢是非常有默契的。接下来我刚刚想了一个招啊，来考验一下彼此的默契值。不是说经常会去吃吃喝喝嘛哈，那这样你们应该对主唱是非常了解的，我们三位成员先说一下我们主唱舒颖的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来，喝酒。 喝酒。还有呢？ 啤酒。 啤酒还有吗？ 扎皮， 扎皮， 越来越详细 啊！那现在，王舒颖同学可以做出你的回应了。 那确实是没错，这个应该是，就是我周围十里八荒都是喜欢喝酒，这个基本上是无酒不欢型的，确实是。饭可以不吃，酒不能没有。 是这样哈。那同时下一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的三位成员说一下我们的主唱，也就是王舒颖的最爱的歌手或者是最爱的歌曲。 这个我知道。信 有没有歌曲最爱的 歌名？ 你可以直接说乐队，我最喜欢的乐队。 还有吗？ 是不是我最爱你？ 看他们都知道这个是对，因为我喜欢乐队面也是个脑残粉，经常就为了他们演出跑到日本去看，然后这样的。然后对，所以其实我时不时的就给他们也安利，给各种人安利他们的歌。 是哪个乐队 ？Vivid 啊 ，Vivid 就一个日本的乐队。 看来还是真爱的啊，没有考验出来，因为刚刚说我说应该怎么样去考验各位的默契值呢？然后感觉动作如果不大的话，只能问几个问题哈。那同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对彼此的话吧，因为我觉得，从2013年到2018年五年的时间很长了。对，之前有没有想放弃过？有吗？ 其实在不是说这个乐队，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就是音乐这条路上都没想过想要放弃吧，对，就看是以什么形式在实现它而已。你 我你问他，你每个人都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意见都是一样的。对，嗯、然后其实我们组织乐队，当然中间无数次可能因为我们成员更换过几波，招不到人的时候也会想要放弃，真的是很多次。但是你看我们这不都是坚持下来了吗？ 对，都坚持下来了。那每个成员呢，也可以说一说，因为五年了，就算怎么样也是五周年庆了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夏哥，我先说。 我 跟他们时间没有那么长，不过一开始是舒音把我拉过来的。然后因为之后可能我会有一些学业上的这种问题，然后其实但是我们几个都说好，其实没有想过那个就是放弃演出啊，然后放弃继续玩乐队这个事儿啊。有困难的话就去克服它。 我算是初始成员了，然后我希望我们这个紧密的抱着舒音的大腿要一直玩下去。 不是 出 来， 绝对不散，绝对不散。因为跟我们同期出的女队好多可能出来了一阵然后就散了，会因为各种样的原因。但是我们绝对不散，绝对不散， 绝对不散。好，那我们 我也是去年加入的，然后也快一年了。就是我经常管我们家主唱要，我说我鼓棒坏了，卡片包那个什么， 求包养 可行，是不是还得要别墅？是不是？ 我就买点设备支持一下。 完。 然后其实也都是玩笑话，其实 就是我还想呢，主持人没给坑挖掉，你给挖了一个，没不买完了，那人都说我。可以 不买，就缺个军鼓。 其实还是能感觉从你们就是聊天的状态当中，感觉平时关系肯定特别好，而且呢，就是经常可能会开开玩笑啊之类的哈，就感觉还是很放松的。因为刚刚就是 CD 那边放的错了嘛，然后突然就是主唱舒颖就大笑，然后说：“哎呀，表情包，我突然看到，对，突然看到了你们日常的样子，我觉得平时看起来一定非常的可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啊，用声音来感受他们乐队的风格。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的帅》啊，到底有多帅呢？我们一起来感受。 多依赖，不可能。 刚刚呢，就是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帅啊。来自我们的 Scary Honey 乐队呢，不知不觉我们整期节目也要马上就要就是将近尾声了，所以说呢，现在给各位一个机会展示一下各位，那就是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不管是听你们歌曲的方式，还是比如说微博啊这种方式。 我吓一跳，以为留微信呢。 啊，不是，不了，小姐姐，我要你的微信。 不了， 要听你的歌啦。对， 那个大家搜在百度上搜那个 Scary Honey，或者搜末日甜心都可以搜到。 要不要听一下？ 像 这名字比较难听。 Scary Honey，Scary Honey，然后还有中文名叫末日甜心，但是中文名可能搜到的消息没有英文名多。然后微博也是搜 Scary Honey 就可以搜到我们的官方微博，然后有演出信息，还有我们发新歌的消息都会在上面放。然后我们的网易云、虾米，还有百度音乐人，还有音乐圈，然后还有什么来着？豆瓣，对，都是这个名字。大家只要搜 Scary Honey 就可以搜到，对，末日甜心也可以搜到。 哇哦，真的是非常棒啊！可以大家去自行搜索一下 Scary Honey。末日甜心去听听他们的歌，同时也期待各位去捧捧场。再说一下哪天在哪里？ 好，下周三在北京雍和宫旁边的五道营胡同 school 学校，然后在 school 有一个小的演出，然后在8月5号呢，在百子湾苹果社区的来福 Live House 也有一个合主题的演出，然后都是拼盘演出，希望大家能到现场来观看。重要的是门票很便宜哦。 哦，不管怎么样，歌都很好听，人又很棒哈，所以说呢，接下来希望各位继续的多多支持我们的 Scary Honey， 同时多多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月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同时呢，接下来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